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三。 明天星期几？ 明天星期四。 你的生日是礼拜几？ 我的生日是礼拜天。 明天是礼拜四吗？ 明天是礼拜四。 今天是星期五吗？ 今天不是星期五，是星期六。 明天星期几？ 明天星期五。 后天星期几？ 后天星期六。 你的生日是礼拜几？ 我的生日是礼拜天。 明天是礼拜二吗？ 明天是礼拜二。 今天是礼拜三吗？ 今天不是礼拜三，是礼拜六。